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白天的云量较多，能见度良好，感觉舒适宜人，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那么外出的朋友请注意防晒。那么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方面呢，未来3天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城区中心的联络线方面，什刹海周边地区德胜门内大街、地安门外大街、交道口南大街北向南方向，以及鼓楼西大街的西向东方向，西单周边的宣武门内大街南向北方向、西单北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以及王府井周边的王府井西街东四南大街的北向南方向，崇文门内大街的还有崇文门外大街、台机场大街、祁连大街南向北方向，广渠门内大街的西向东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选择自己的出行路线。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如今啊，咱们北京这一片啊，都是秋高气爽，风和日丽。 北京这一片全国都好吗？ 没有啊，沿海城市这两天不是正遭受山竹的侵袭呢吗？很多航班都已经停飞了哈。 啊、对对对。 嗯，所以呢，这两天往那边去的朋友啊，提前关注一下最新的航班的提示。 嗯。 那说到这个大山竹啊，你说山竹那个小东西吧，长得也不那么起眼儿，剥开之后呢，白白的，酸酸甜甜，挺好吃的。 这个、 我就弄不明白为什么把这个山竹起了一个台风的名，而且还是今年最、哎。 强台风。 它是这样，这个它这个就是相关的天气部门吧，它对于这个台风的命名啊，它应该是每年的命名，它有一个就是一个 先列出一单子来， 哎，对对， 是吗？ 它是比如说今年我们都用那个外国那个美女的名字， 嗯， 啊，这珍妮啊、玛丽呀，啊、丽莎呀，是吧？哎，明年啊，这个台风，今年我们用 全用水果的 啊，我们全用水果的， 哦， 说这个叫菠萝呀，那个叫凤梨呀， 啊， 这个叫山竹， 榴莲 吗？还有对， 有这叫 哎， 叫山竹是吧？ 还有榴莲啊，下一个可能是这个橘子，也可能是橙子，反正不一定啊。 有石榴吗？ 说不定， 说到这个台风啊，其实呢，住在咱们就是不靠海的城市的人啊，真的没有那种感觉。当我们看到网上发那些视频，什么那个桌子满天飞呀， 对， 吹的什么大树也倒了呀，这个也飞了那个也倒了，就是我们看着就是惊心动魄，但是常年生活在那边的人，因为他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景象， 哎，也不会， 也不能说经常吧，就是说比咱们要常见这样的景象， 啊，一般的十级左右，八级以上啊，差不多十级左右，这还是比较常见的。这次的实在太强了，16、17级， 所以他们那个恐惧心理可能跟我们就不太一样，我们看着就啊哇哦是吗，他们可能就 啊，哦，啊不，他们拍视频的时候也这样， 是，但是呢， 那个视频里 就是对于他们而言相对来说就似乎简单了很多啊，就跟我们这边看下雪的就什么呀，怎么你们一看就觉得好像从来没见过这个，但其实还真的可能有人很少见， 就是他那种风那种风力是我们在内陆就是很难想象的啊。这个过去小时候学过一个关于风的一个顺口溜，你还记得吗？就是老师为了让你记住这个一二三级风的概念是什么样子的， 什么零级风什么什么， 哎就是， 一级风什么什么，啊， 叫这个对，一级青烟随风偏，二级清风吹脸面，哎，最后一句我就叫十一十二路上很少见，就是到了十一级十二级的风在大陆内陆就很少见了 啊。 但是 怎么没编到16、17啊，因为确实太少见了， 很罕见啊。 好吧，我们也希望那边的受灾的群众啊能够早日的安顿下来啊。好，那么分享了今天话题呢，我们今天呢开始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互相帮助出主意想办法，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好吧，说到台风，也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赶上过这样的台风或者景象的啊， 哎， 如果真有的话呢，也发表一下您当时的感受， 哎， 有没有害怕呢？ 你别说，我还真赶上过， 真赶上过呀！ 我那年去深圳，赶上正好刮台风，那个我是坐巴士到的深圳，等到要出这个车站的时候啊，就他那个大门要往外推，就那个风大的那个阵风的时候，那门是推不开的。 嗯， 哎，大家都在那门口等着，等着，哎，这阵风过去稍微小一点了，啪推开门，出去几个人，然后马上就推不开了。就那样的一种风， 他们胆儿挺大呀，刮那么大风还出去啊？ 那得走啊，但是门口有出租车，你上了汽车还是就可以了，啊， 好吧，我们看到一个视频说有一个学生在操场上放风筝， 嗯， 就是台风刮得挺猛烈的时候啊。 那他随着风筝去了吗？飞走了吗？ 反正没看到。好吧，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求助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什么地方有卖红曲米？昨天他是在节目临近结尾的时候问的，所以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也都来不及说了。当然也有听众很快速的发送了一个啊，目前我们收到的是一条信息，就是在东直门那儿哈， 东直门中医院附近的奥士凯这个超市里边有一个同日升柜台啊，这个有 专售哈，是吧？ 这个同日升好像是一个粮店的一个招牌 连锁， 连锁，对。 行，那您看看， 嗯， 可以奔那儿去。另外呢，还有什么地方 卖红曲米啊，就是以后大家问啊，什么什么东西、 啊、对 在哪儿卖， 您把自己的住址带出来， 对，您大概是在一个什么区域，或者说您打算到一个什么区域去买。 对对对对， 您说这全本兴咱也别说这七环了啊，咱就是说三环吧、 嗯、 真给您支的东一个西一个也够您溜一趟的啊、 哎、 大概说一下也是方便您自己啊， 来回车钱比米钱还贵。 好，我们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哎、 也是关于吃的 啊这个好吃的、啊、 是炖排骨放花椒好吗？这个看您怎么炖啊，如果您是那种红烧的，其实可以稍微的放一点调味嘛，它主要也是去腥啊，然后这个提味啊、 嗯、 如果是那种清汤的，我建议其实可以放点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绿色的那种 花椒， 它叫什么麻椒，是还是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在饭店里吃到那个菜里，它是绿色的，这个现在在超市也有卖的，就是那种，如果我理解的话，它就是那种青的花椒 哦， 哎，这个嫩的绿的 可以放点那个， 哎，煮清汤的排骨、哦、那个就是它在那个排骨汤里，你当然你不要放太多了，它就太麻了，稍微放一点它可以起到提味的作用。 好，您这是炖排骨啊， 嗯， 下面这家呢在敖银耳， 嚯， 看来确实啊都进入了秋补状态了是吧？ 今儿刚周二，这早离周末还早着呢， 悠着啊， 嗯， 别补大发了。不过他这个熬的挺好的，挺适合这个季节的，他熬的是银耳 啊， 就想问一下大家，就是熬那个银耳啊，怎么熬出那个胶质来， 怎么能让它出胶、啊、 首先我觉得啊，就是肯定跟银耳本身有关系，就是你要选那个好一点的银耳， 嗯 啊，另外呢得泡，再另外呢我就不知道了，我就会吃了。 是这样、嗯、就咱们买回那个银耳一般都是那个干干的那个，嗯，成块的， 嗯， 你要泡啊，你比如说我想今天早晨熬，那您提前12个小时您就把它泡上，哎，泡开了以后把那些这个东西去掉，然后熬，熬的话呢一定要时间要熬够啊，这个我一般都用那个电压力锅，这个现在就比较省事，然后呢到了它那个时间以后打开锅看看，如果发现还不够的话，我再把它嗯放到火上，再放到这个另一个锅里，放到这个燃气的这个火上啊，再让它小火慢慢的炖， 换个锅是吧？ 对对对对 啊， 就是 秘籍在于换锅， 因为你不能老看着它呀，对吧？ 是的，就是小样儿、哎、炖不烂你是吧？不行我给你换锅， 他是用时间耗出来的 啊、 哎、 行吧， 对，你不能急，你大火急，你死气白咧的煮，它不容易煮出那个胶质感，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哎 心急也吃不着能够出胶的银耳、 哎、 心急吃不着粘银耳是吧、 哎、我们一般再配点枸杞啊，大枣啊，再加点什么莲子啊，哎，这个一起熬出来以后 搁、啊、点冰糖是吧， 哎、 嗯、挺适合这个季节啊，润肺的秋燥啊， 没错，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您会不会熬银耳，怎么能熬出那个就是那个胶质的那种感觉来啊、 嗯、 好，一边炖着排骨一边熬着银耳，我们再来帮这位听众出点主意啊、 哦、他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挺不好处理的， 嗯， 白色的裤子上弄上了黑色的笔迹，面积还略大，不知道怎么洗掉啊，希望大家给予帮助，给予帮助啊！ 嗯， 把白色裤子上弄上黑色的笔。 首先不知道是这个黑色的什么笔，是签字笔？ 估计是签字笔。 钢笔水儿、 嗯， 还是那种就是小朋友用的那种勾线笔，还是画白黑板的那种？ 哇！ 啊，就因为现在黑笔可多了，你去就市场去看，就光黑笔啊，能把你看晕了。 你要是一般的钢笔水儿、嗯，它还是水质的，对吧？它还。 钢笔水就挺不好洗的了。 哎、嗯，如果是那种带胶性的、带粘性的那种，浸透性特别强的那个，还真的是挺费劲的。 一般情况下，就是不管身上蹭了什么啊， 嗯、 就是当时处理，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嗯。 如果说您这都蹭了好几天了，都渗透进去了， 那就麻烦了。 就是它完全弄干净不太容易，但是现在就是您要相信啊，我们市场上卖的各种样式的洗涤产品，尤其是我们现在家用的洗衣液， 嗯， 就是它的去污能力真的很强。就以前吧，我们这个衣服上，尤其是白衣服上蹭点什么，就是你洗不掉， 老发愁了。 哎，你即便用洗衣液，你洗不掉。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个根据科技的发展，就我们那个洗衣液里面是什么这个因子那个因子特别多、 啊， 就你只要有那个污渍啊，就是你拿手指把那个洗衣液蘸到上面，稍微。就是浸润它一会儿，然后过一会儿再用手搓一搓、 哎、 大多数 都能够洗掉，并且是看不太出来的。 嗯，我印象当中小时候那个老师会教一个方法，说钢笔水弄在那白衬衫上了，放一点草酸，然后泡一泡，洗一洗，哎，这个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对，草酸可以，或者有些是柠檬汁哈， 对， 是能够达到这个作用的。实在不行的话，您问问专业的洗衣店，看看您这个怎么处理，因为不同的材料、不同的面料，它相对应的这个处理方法也是不太一样的啊。 您化纤的跟纯棉的肯定就不一样。 如果说实在说洗不掉啊，说有大面积的污渍不好看，这裤子呢咱也舍不得扔，那我们也有招。 怎么着呢？ 就你在上面补一个花， 绣花是吗？ 就你盖住它吧，就只能用这样挑而求其次的方法。 我就直接把那块剪掉就算了。 就是 现在穿 裤子当短裤是吗？ 不是，现在好多年轻人穿的裤子大窟窿、二窟窿，哎呀，多了去了。 当破裤子穿？ 不，他现在这是时尚啊！ 对呀、 啊，那天看 破的比整个的贵多了。 那、哎、跟一年轻的同事聊天，我说你这个穿戴，这要搁到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那家长会挨骂的。说孩子可以穿带补丁的裤子，但是不能穿破裤子。观念不一样了，现在 这就是时代的变化啊。 嗯， 这位听众也留电话了啊，看看哪位有高招啊，或者您家是干这个洗衣这行业的比较懂，可以给他出出主意啊。 哎、 具体问一下1881138802118811388021。下面这位听众啊，也是需要我们大家给出点主意啊，看看您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老人。 哦， 他是说家里的老人啊，目前发现呢，经检查有一点点轻微的小脑萎缩。 有。 啊，就是说想问问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老人锻炼脑子。言外之意就是说能够让他退化的能够慢一 点 吧，慢一点吧。嗯，这样老人的生活质量会更高一些。 对，反正你本着用进废退的原则吧，就是让他多动脑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法。 对，就在他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人也应该多动脑子。 就是至于怎么动呢，反正他有很多科学的方法。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手指啊，就是据说这个手指的精细动作，你如果老做这种很精细的动作，它就可以使你的脑子它跟着活动啊。比如说这个什么摘个豆啊，啊，剪个 穿个针 啊，穿个针啊， 就是你别让它闲着、 哎，哪怕你按手机呢，是吧？ 啊， 我一朋友跟我说，我妈学会了玩那个跳一跳那个游戏，告诉说她。豆啊啊，剪个 穿个针 啊，穿个针啊， 就是你别让他闲着， 哪怕你按手机呢，是吧？ 啊， 我一朋友跟我说，我妈学会了玩那个跳一跳那个游戏，告诉说她能跳到1000多分，就天天摁那手机在那跳一跳， 但是留神眼睛、啊。 对呀、 啊， 我说您不能，她老一个手指头按也不行。 其实老人锻炼脑子吧，就除了我们常说的，比如说看书、读报、听广播、练习写字、什么背诗之外啊，包括学外语啊，就是你还可以跟小朋友在一起多玩玩、玩一些小朋友的那些拼插游戏，什么拼图游戏， 是吧？ 拼字游戏，那个其实都是要动脑子的。 反正你别太难了啊，回头老爷子老太太就拼不出来，再急了点儿。 反正你就让他动脑子，别闲着就行。 是， 你知道我妈现在干什么吗？有的时候跟我儿子一起拼那个乐高玩具，还有的时候呢。他不已经上学了吗？ 嗯， 帮他检查数学口算题。 嗯， 哎，那简单的一加一等于几， 哎、 什么二乘三等于几，那老人家肯定是没有问题，那就是动脑子。 你儿子都上五年级了，还学一加三等于几，二加二等于几？ 我是说之前呀、啊，未雨绸缪啊。 好吧。 顺便说一句，还没到五年级呢啊。 啊，好吧。 行吧，大家也可以出点主意啊，就是有什么方式方法可以让老人家就是锻炼脑子，因为他已经出现了小脑萎缩这个现象啊。 教他做点手指操啊。什么呢？这种又简单又不是特别的难的东西啊。 下面两个问题啊，都是老人家的问题啊。一位是老父亲，今年75岁了。 嚯！ 出现什么问题呢？牙龈肿痛，有的时候啊，说嘴角都带着烂，还头疼。说吃了不少西药，但是呢，效果不太理想。他说这问题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这您估计不会没去医院是吧？肯定都这样了，应该是去医院了，对不对？而且吃西药不能自个儿瞎吃啊。他说想问问帮友们，哪位您或家属啊有过类似的这种经历病情是怎么治好的、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啊、 哎、就是我觉得这么大年纪的老人首先要排除并发症的这种原因，你比如说有一些病啊，慢性病的并发症它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些症状、 它表现在牙上， 哎，它表现在这些方面，如果说你光是在这个方面下功夫，可能就把那边的病真正的病因给耽误了。再有一个像他这个状况，你要适当补充一些维生素啊，你光吃 西药我觉得是不是也太单纯了一点， 关键是这样， 是 就是您吃的这个西药啊， 哎， 说是您自个儿给自个儿开的药方， 还是医生给开 止疼，您说我就吃这个什么消炎的， 对对对， 那是一回事儿， 嗯， 如果大夫说给您开的药方，这是另外一回事儿， 嗯， 是吧？如果说您自个儿说给自个儿开药方，说我牙疼，我吃点消炎的，吃点止疼的，这太不可取了。老人家这么大岁数，您不能这样，是吧？ 对， 就是您年轻人也不能这样。 就是， 但如果说是大夫这样的话，那您还找他去？ 对， 您说我们吃这个不行， 不行啊， 您换换，或者您干脆换一家医院， 换个大夫， 哎，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没错啊。 嗯，电话是13520489969，13520489969。就你说那个特别对，就怕他是别的问题， 就 不是牙的问题。 首先，为什么要去看医生？就是要通过医学的科学的方法判断，首先去掉那个，就是排除并发症， 嗯， 这样再去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就不要耽误了啊，不要耽误了。嗯，下面这位女士的问题呢，也是希望大家跟她分享一下，她主要可能是心理的问题。 哦， 她说我今年快70岁了， 嗯， 骨性关节炎有5年多了，现在呢已经是膝关节变形，走路都困难。 嗯， 去医院呢，大夫说您这个啊得做手术， 置换， 得做关节置换， 嗯， 但是呢她有点害怕， 哦， 啊，从来没有遇到过吗？ 嗯， 他说非常恐惧，他用这么一个词儿啊。 这个是 心情我们特别能 理解， 因为一听手术，甭管甭说您，我听着也那个， 嗯， 哈，也慎的哈。 这个关节置换啊，这个手术确实有风险，而且确实在手术这个做的时候和这个术后的恢复啊，确实也有痛苦。但是啊，如果是您不做的话，基本上就废了，这个， 您更痛苦， 更痛苦， 得 痛苦可能以后的多少年伴随您这个后半生。然后如果把这个痛苦扛过去了以后，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 对， 为什么我这么说啊，前两年我的三姨啊刚刚做了这个膝关节置换的手术， 所以你有发言权， 哎 啊， 所以就是他这个就今天这个时间，您知道他在干什么呢？他去西藏旅游了，啊，他正在林芝那边爬山呢， 啊，你看看， 哎，对， 嗯， 所以我觉得您不用害怕啊。 你三爷岁数 也跟他差不多啊， 哦， 七十，他是70几， 70，快70，还不到70呢， 哎，我三姨可能比您还要稍微的要大那么一点点， 对， 啊，可能也就71啊，就是跟您那个年纪差不多。 对，所以你要克服心里的恐惧，嗯，因为现在关节置换手术不是说一个说多难多高精尖的一个手术， 是很成熟的， 对，很成熟的一个手术啊。 当然您需要找一个比较靠谱的三甲医院， 嗯， 啊，找一个比较这个好的技术高超的医生啊。 嗯， 对， 重点是克服心里的恐惧啊。 没错没错， 他就是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帮团的帮友们，哪位大哥大姐呀， 嗯， 弟弟妹妹啊，做过类似的手术啊，哪个医院您做的不错呀，能不能跟我交流一下， 哎， 就克服一下心理的问题啊。张女士电话是13521129426 13521129426。 嗯， 行吧，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衷心的祝您能够早日康复，因为如果您的这个手术做好的话呢，会大大提高您的生活质量， 是， 嗯，真的 没错。 好，一个小问题啊，哪位帮我知道什么地方有卖老款的叫做双 喜牌 压力锅的配件 啊？ 配件啊， 对，哪位知道啊？跟曹女士指令一声啊，13621282612，13621282612。 好，下边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咱们也可以给他回答了。 嗯， 他说听说啊，外国有一种降糖电饭煲，这东西有用吗？可以确切的告诉您，没用。 骗您的， 对，用不着啊， 忽悠的。一电饭煲，这确实有，好像现在还真有这么一个说法，那绝对是厂家的、商家的一种噱头。 它干嘛用呢？它焖米饭，是吧？米饭焖出来干嘛用呢？米饭您得吃，您吃了米饭啊，血糖它肯定就会升高。 你想啊，如果说它能够哈，吃个饭。电饭煲就降了血糖了， 那医院就关门了，医生就全都失业了， 对，医生都去卖锅去了， 完全没用啊。 不要听信一些， 嗯， 咱也不能说流言蜚语吧，他既然敢卖，他就有他这个敢卖的这个地方哈，啊，但是 别理他就行了， 这神吹啊，神吹啊， 没错， 行，咱们这些问题呢等待大家的回复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物品转让求购的信息。 嗯，这位朋友说，我是帮帮团的忠实听众，今天想将老母亲的上海牌台式缝纫机转让给 缝纫爱好者，机器性能良好，使用正常，转让价格100块钱有商量。地址在清河小营，请自己来取。您转让老母亲的缝纫机，您跟老母亲商量了吗？哈哈，这个希望老人家也同意啊。电话是13161112816，13161112816。那么下边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一台打印机，是艾普森牌的，买了以后啊就用过2回，那肯定家里头不经常打印东西啊，我们也没什么用啊，想通过帮帮团转让给更需要的朋友。打印机你想买回来以后装上就打印2回啊，基本上90%啊，看看有没有需要的啊，价钱您看着给，具体的电话里边再商量吧。电话是13718878458，13718878458。 嗯，再说点都是话练脑子 啊。哈哈， 你要谢谢我给你这机会， 脑子很快。这位朋友转让鱼缸600×300×360，这肯定是毫米，然后带水泵加热棒，转让价格是100元。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与李先生联系，电话是13651099153，13651099153。 嗯，其实说到这个练习脑子，就是经常说话，什么练练绕口令 是吧， 都是可以的哈。 八百标兵奔北坡， 你就会说这一个，练60多年了还是这一个，是吧？ 我还会说， 不能换一个吗？ 我还会说吃不豆不豆不豆皮儿。 你觉得最难的一个绕口令是什么？ 是什么呀？红鲤鱼、绿鲤鱼与驴。 行吧，我们大家伙儿就练练这个啊，没事练练绕口令其实也挺好的、啊。 我记得咱们网友啊，微信平台就有朋友起名叫红鲤鱼与绿鲤鱼啊。 对，我们都不爱念他的名儿，因为太拗口，怕漏气啊。好，我们来看下面的听众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多功能野外救生宝。 好、 哦，这个 是 我猜啊、猜可能是一个急救箱， 有 里面有这个那个的，就是你特别适合出门带着的， 什么牵引绳啊， 哎， 是吧？这个 急救包， 急救包啊， 是吧？ 是吧，绷带呀、啊红药水啊、钳子呀、扳子呀， 这是要干什么？ 拔牙。 广州产的啊，价格可以商量，电话是62070083，62070083。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呢，有一个小儿童三轮车啊，一辆山地车。俩车，谁需要来电话，价格好商量。电话是13439292643，13439292643。 这位听众呢，有一台电动轮椅，是康逸牌的，还有90新，自己形容啊，原价是4800，转让价呢是1000块钱。 哎， 他说轮椅呢可以电动，可以手动，可以折叠，在车后边呢有一个托板，放下来可以站上去一个人。 哇 啊，他说挺好的，挺结实的。给老人买的，但是呢老人就不用，所以呢也占地儿，干脆就转让了吧，谁需要的话呢就转给人，说挺合算的。他是在角门北路，电话是13611176661，13611176661。好的，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的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我们在第二时段的时候呢将继续为大家服务。有些问题呢我们还在等待大家的回复，比如说怎么炖排骨啊、红曲米啊、熬银耳啊等等等等啊、 把这三样搁一块煮会怎样。 花茶典范匠心甄选无玉泰共豪，9月17日新香上市。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

吃的哪哪都有啊、 哦、 刚才我们说的是东直门中院附近的奥斯凯店、 哎、 有一柜台有卖的啊，还有听众说红曲米上周六我去了新发地， 嗯， 直接给您支新发地 批发去了 说那儿转了一圈啊，说在粮油大厅有卖红曲米的、 哎、 他买了五斤， 哎呦那还 那儿肯定得有， 对对对， 要是那儿都没有的话 就是 哪儿还能有 五斤起批嘛，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啊，反正他零售的少、 啊、 都是批发的啊。 行，这位说红米啊在那个齐家豁子那个家乐福店、 哎、 我瞅见有卖的， 对， 还有的说我跟淘宝网上买过、 嗯、 说还是童子辈的 啊， 鸡同辈的 名牌的啊， 同仁堂的，说不错啊、嗯、不错、嗯、 我理解哈、啊、这个就是您如果在家附近稍微大一点的超市去转转，哎，这个或者说专门的那种粮油的那种连锁店里去转转、 嗯、 应该有卖的，因为这个红曲米现在挺普遍的，大家都挺都吃都用， 我估计可能就是问了经常去的那家，哟那儿可能没了， 没有， 结果您就觉得嗯哪儿都没有，其实不一定啊，您再稍微的多走出去那么、 哎、是吧， 80米100米的， 嗯， 再多溜达溜达兴许就有了啊， 没错。 说到这个炖排骨要不要放花椒啊、 嗯、 大家异口同声的说啊，说清炖的话不能放 啊、 哦、还有听众说如果你喜欢吃辣的你可以放，嗯，还有人讲就是你要喜欢你就放吧，这谁、 哎、 谁拦得住谁呀、啊、 对，花椒大料 啊、 嗯、桂皮香叶、 嗯、 是吧，葱姜蒜，哎，反正就这些东西， 反正我看我们家人炖那个好像没有放花椒，但是大料啊桂皮啊就那一袋儿，它不有一个配好那一袋儿吗、 哎、对对对对对， 就咣当就粥进去了、啊、 粥进去什么词儿 我也没有仔细关注啊，那都分别是什么啊，下回我都替您瞧瞧， 就是反正不适宜大量的放啊，所以说我说清汤的时候，如果炖清汤的时候放一点那个，就现在市场能买到啊，那种嫩绿嫩绿的， 嗯，但是啊，我们这位网友快乐无极限他说有句老话讲叫做、 啊、 猪肉忌花椒羊肉忌大料 啊、 哦、啊，这个有这个老话吗？ 也许吧，我太年轻了。 那伦家就更年轻了。 没有绝对 啊。啊，好吧，谢谢您啊。 对， 嗯，再来看看这个银耳怎么能够熬出那个胶质啊？ 是吧？ 基本上跟我们说的前半部分都是一致的。首先就是银耳，你得挑的得差不离儿， 对， 不能太刺。 对。 另外呢，就是熬得熬出那个石号来。 嗯。 还有就是泡。 泡发。 这位听众说，银耳一定要泡发过才会出胶。 对， 它是温水不是冷水泡俩小时 啊， 然后温水泡一个小时以上， 嗯， 你是泡了快一宿了， 哎，我就是头天睡觉之前把它泡上，第二天早上起来熬 啊、哦，闲着也闲着就泡着呗， 啊、 是吧？ 熬到第然后到晚上再吃， 对啊、还有呢，听众说你要把它那个给它撕碎了或者剪碎了 啊， 说越碎越容易出胶， 太细致了啊， 对，所以为什么呢？它人家有道理的，说是这个胶质啊、 嗯、 是从剪碎的边缘出来的， 哦、 所以你剪的越碎，它那个就容易出胶， 哎、 因为接触面积就越大嘛。 就是建议就是泡发完了以后再把它弄碎。 嗯， 哎，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好泡，要不然你都剪碎了再泡的话，这个没法往外捞了，有点。 对，还有听众说，他挺逗的啊， 嗯， 炖煮的时候，银耳在锅中翻腾的越多，越容易出胶。 哦，就是你要搅拌。 搅拌啊，嗯，这位说炖完之后啊。关火不要马上打开盖子、 哦、 最好闷一段时间、 嗯、 大概至少半个小时、 哎、 啊，就是各式各样的招吧，这银耳要再炖不烂那就不是银耳了， 那就是假的 假银耳这会儿也能炖烂了是吧， 真的太可怕、 嗯、但是口感肯定太差啊， 是 这位听众分享的是这样的，他说我经常啊熬那个粘性的银耳汤很好喝、 嗯嗯嗯、 也挺容易做的，取半朵银耳多加点水， 嗯， 中小火熬，一直熬，熬到那个水粘稠了就可以了。 您就熬一把、 啊，这个属于顺其自然型的。 我们一般都熬一锅， 精致，是吧？ 对， 嗯嗯，网友林也说了啊，他是在小庄万汇商场买到过红曲米。 哎，你看看这个到处都有啊，不用着急。 嗯。 哎呀，咱们看看啊，这个现在这些朋友们他们又有新的问题了。 对，排骨说了，银耳说了、 嗯、 红曲米也说了啊，我们一会儿再说那个老人家小脑萎缩的问题啊，先说点新的问题。 哎、 嗯， 这位朋友说我要把好几张照片做成拼图怎么弄啊，您是在手机里头弄吗？您下载一个叫美图秀有的东西就全解决了，这个可以的，它有专门的一些 APP 的软件做这个图的啊，那个他们会有一个就是引导，不用说我有多 这个多高多精的技术，你就可以把您的这个图片都给它拼起来了。 嗯 啊，有好多朋友特别喜欢，哎，把它做一个小的设计，是吧？我自拍的，还有我跟别人合影的，还有一些风景的，我把它结合起来，哎，其实也挺好。 好，这位听众呢又请教大伙儿一个问题啊，他想问一下，就是哪个医院可以做异地报销？他在通州。 哦 啊，具体什么意思他没有写得太明白啊，我估计可能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位阿姨或者是什么啊，他 就是说 字儿打得不太清楚啊。 就是说假如说我去这个我们家附近那个医院看病比较方便，但他又没在我那个医保那个三甲那个什么那名单里头，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 本身我也不知道， 本身是外地户籍啊，在北京 都没有说清楚啊，没有说清楚。 对， 现在那个三甲医院不是可以更改那个 哎对 医院了吗？在网上就可以办啊。 如果是那种情况，你就可以更改一下，把它跟加上 就近的， 就近的找一个。 好，这位听众说想问一下，就是朋友以前用手机号加的微信，但是一直呢没怎么联系，但是现在吧就打开对方的那个微信，对方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就没给我回。 嗯， 但他是不是把您就跟您就拜拜了呢？就想问一下啊，如果能够通过微信找回对方电话吗？因为现在他只显示的是微信号。 哦， 这个应该 电话号码加的微信。我没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加微信的时候您是按照电话号码，他的微信号和电话号码是同号。 对对，但是呢他现在不跟人联系了，只显示的是那个微信，但是微信上没有体现出他的电话号。 就是你把那个就是他微信的那个备注名不是他的号码。 对，他没有自己写上、 啊、 那您找不回来。 那好像 找不回来啊，找不回来。您就死了这条心吧。 就是人家就是把这个备注名改掉了啊。 好，我们来看看老人家怎么锻炼小脑啊。 嗯， 这位朋友说，就看这位，就是这位多大年龄了 啊？老人 可以让他出声说绕口令儿、还练舌头。 嗯， 反复练习100减7，一直减到完。 100减7， 就100减7不等于93嘛？然后93再减7， 那为什么不从100减1开始呢？ 这个肯定是太简单了嘛，减一多简单呀，减七它就有点复杂了，你得动脑子嘛，是吧？ 你要减7.8546呢， 太难了啊。另外呢，还可以让他做一些电视记录，练反应，同时呢也不会提笔忘字， 可以可以。 这位朋友呢，应该是红花吧？我看看啊，好多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啊， 对， 说。就是他写了叫做康复训练，说坚持做手指操，做些小学的数学的加减法，说反复练习、坚持下去呢就可以有成效了。 是， 平时呢都吃一点海鱼什么的清蒸啊。 这位朋友也说啊，分享一点小经验啊。这位叫美丽人生的朋友，他说你要经常观察老人日常喜欢干些什么，他喜欢干的事儿，你就尽量的让他干。并且遇到任何的事情都要让他参与，并让他提出一些建议，不要让他感觉自己是一个病人。哎，说我们家里就是这样的，老人小脑萎缩20多年了，直到老人去世，他的小脑萎缩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发展。 嗯，所以就是家里人的那种关注关爱特别重要，就你不能嫌弃， 哎， 你自个儿就从心里先嫌弃他了，不搭理他了，他只会越来越严重。 就好多的这个子女啊，就这样，哎，甭管了，啊，你放这吧。就是最爱说的，就其实我反省我自己， 因为他是嫌麻烦。 对，我也有时候会这样，但是你要从老人的思考去，你换位思考，你说你这样说的时候，他心里多，哎呀，我是一个没用的人，我废了。就是他会很伤心的、啊、 儿女的那种行为呢，我也能理解，就是他是怕你麻烦， 哎，对对对， 因为你麻烦了他更麻烦， 对对， 因为他很忙， 或者他赶时间呢、啊， 对 吧？对，是吧？ 所以就是特别需要理解、啊。 来送孩子上学去呢，都4年级了，你赶紧的嘛。 对，你知道，就是关于这件事情吧，老人家们都做得特别好，老人家们现在就是大多数都很体谅子女， 对， 比如说他们很期待。孩子们回来多看望多陪，但是呢明明知道他们很忙，嘴上总是说啊，不用不用，你们忙吧，我挺好的。但其实在心里呢不是这样想的。 是。 但是相反，年轻人对于老年人的这种体谅理解包括宽容度就差了一些。就比如交手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自己都做的不是很好、啊、 我真的 都挺急的、啊。 我在这方面我真的自愧不如，我特别佩服我儿子。啊，他放暑假在家 期间教会了他姥姥姥爷用宽带上网，并且还给老人家就是装这个宽带网的整个的过程从头到尾，然后去换新的手机。 嗯， 哎，他把两位70多岁的老人都给教会了。要是我真的没有那个耐心。 小朋友比我们有耐心啊。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是特别谢谢所有的老年朋友们对于年轻人比如说工作压力大、时间少忙的这种理解，真的特别谢谢你们。当然我们也呼吁年轻人包括中年朋友们多多体谅， 哎， 照顾老年人的感受。 是，还有朋友分享说网上有一款演算的逻辑思维的数独游戏。 哇， 哎，这可以缓解这个小脑萎缩。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还挺复杂的哈。 嗯，反正你慢慢做呗，是吧？好像九宫格的那种吧，就是哪排和哪排怎么配这个数啊。 嗯， 也是挺动脑子的啊。 好多朋友都给我们分享了，还有什么敲打头皮啊。就是一些养生的方法，转舌头之类的，我们都把它分享到今天的订阅号当中。 好的， 谢谢我们所有的热心的帮友们的分享啊。那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还有人说这电饭锅呢， 好， 说电饭锅和降血糖没关系，一点用都没有，听着就没用，那叫瞎吹。 我们刚才也这么说了， 对，就是那意思啊。还有人说的更那个啊，说谁要是买了这样的电饭锅，说明他的小脑就已经有点萎缩了。哎，有的时候是啊，就是你经不住他忽悠。 他 就是干这行的嘛。但是其实我们稍微冷静下来一想 啊， 就他怎么可能呢？ 对， 是吧？怎么可能？他可能很好用，很智能。煮出的饭连续比别的饭香， 哎，对对对， 但是他不可能治病，是吧？ 嗯，跟那个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 刚才那位说问异地报销的朋友，他补充了一下，他说：“哎，我是用语音输入的，可能说的不太明白，我再说一遍，说是自己的儿媳妇儿，他是这户籍是四川的。”他要回到北京来生孩子坐月子，就想问一下，就是咱北京这儿啊有什么医院的这个服务，以后这个发票啊，这个能异地报销？那就是说您是打算就在北京报销呢，还是说他得回到原籍再去报销？就是在这儿就得 好多问题啊。 哎，对，在这儿就得一拿着这个票回原籍，是不是那个医保啊什么的可以报销？哎，我觉得这个还有的时候 挺复杂的， 挺复杂的。 建议您问一下，就是啊儿媳啊，问一下他原单位， 哎， 因为你报销肯定是跟单位有关系。 对，他的这个或者说他的那个保险公司啊，等等吧。反正如果我觉得是保险公司的话，倒可能稍微好办一点。 对，相对来说更变通一些吧。 对对对。 好，我们来说一下关节置换的问题啊。那位老人家可能还在等着呢。 嗯， 这位网友唱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啊，今年72了，之前也是关节疼得特别厉害，晚上睡觉都睡不了。 嗯， 去年12月份到北医三院找的一位骨科的蔡红大夫做的关节置换手术，特别成功。 嗯， 术后3个月就骑着3轮车到处转悠了，目前状况更好了。说那位听众朋友您可以参考一下。嗯，首先就是打消心里的顾虑啊。 对对对。 另外呢，您也可以去北医三院，找这位蔡红大夫。 哎， 红是宏大的红啊，他是周三全天出诊，找好大夫很重要。 嗯， 另外我们帮团有一位嘉宾也是骨科的大夫， 对， 现在叫换了个名儿啊，叫脊柱外科。 哎， 啊，经常来，有的时候会来我们这做节目嘛。 嗯， 陈迎春陈主任是世纪坛医院的，我脑子怎么也有点不转了啊啊！另外还有听众跟我们分享的一位叫做三步的网友， 哎， 我看啊他怎么说的？ 他说必须做呀，提高生活质量啊，没问题啊，80多还做呢。 对， 他推荐了人民医院找林大夫。 其实好大夫还是挺多的。 啊，对对对，您可以上那个就是那个114那个医疗的那个就是挂号的那个上面去查一查。你比如说找到人民医院。啊，搜一下骨科，他就会把这些主任医师啊、副主任医师啊，他都给你列出来。 嗯， 哎， 关键就是您打消心里的顾虑啊， 对对对， 这个不用太担心了。 哎，是， 其实我们您今天才不到70，后面还好多年呢。 是， 这个好日子还长着呢。 我刚才没说啊，那个是这个我三姨和我母亲一起去的，这个去西藏玩去。我母亲是在她之前啊，就是几年前做的这个腰椎的手术。哎，也很成功。你想现在两个70多岁的老人在青藏线上，在翻山越岭，那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对吧？嗯， 好，刚才你提到了一个拼图软件啊，有问题我们问一下，说你能不能分享一下那个软件叫什么名字 啊？ 那就说呗，叫美图秀秀 啊、哦。这个， 您可以上网搜 好多多、啊 哎，对对对，好 其实好多呢，这种啊， 对 美图秀是大家比较熟的一款， 其中之一。 对对对， 哎、 这位无助生心啊，他很喜欢看一部电影叫《银次郎的故事》。 哦，这可有年头了、 哦。他说有第38部了都。 啊， 那么长吗？ 真的呀，我还真的 他自己这么写的。他说《银次郎的故事》第38部里面那个插曲特别好听 哦。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歌，哪位帮友也喜欢这部电影，对这个比较了解，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可以跟我通过微信的方式联系啊。 嗯、 微信的号码是13520529428，13520529428。 嗯。 今天这个事情好忙啊， 是， 还有听众就是提示大家，就是老年人锻炼脑子呀，也不能太复杂太难。 对对对， 他说一着急他上火， 老过不去急， 他高血压了， 那受不了。 对，另外呢说年轻人照顾老年人是对的，但是要防止温柔的伤害。 对对， 什么叫温柔的伤害？你伤害我一下，我试试，我看我经得住吗？算了吧，还是我伤害你吧。来吧， 互 相伤害。 不说话。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那种你不言语 言不由衷的，而且、 哎、或者说你就是轻描淡写的，就是你觉得这根本不是个事儿、 嗯、 啊，哎行啊，这是啊，知道，就这种他其实你说他有多强烈，但他就是一种伤害。我这么理解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认同、 嗯、下回谁的孩子再温柔的伤害您、嗯、咱们就回击回去。您就说来吧，互相伤害吧。好吧，开个玩笑啊、嗯、大家最好是家庭和睦开开心心 是 最好啊。 啊，这位朋友可心说银耳有两种，一种是炒菜的脆银耳，一种是煲汤的银耳。脆银耳你怎么熬它都不粘，都是脆的、 嗯、 没有淀粉，因为里边没有淀粉。啊，煲汤的银耳要稍微熬的时间长一点，熬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出黏糊了，汤很浓的。您到超市买的时候问问人家，你说我要买的是煮汤的煲汤的银耳、 嗯、 不是炒菜的银耳。哎，他们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应该能分辨出来啊，能知道，甚至说那个包装上会不会有一些说明啊，是吧？ 嗯， 哎，咱们这个还真是，这个我也是刚刚跟他学的。 你这个提示还是挺重要的， 哎、 我们都没过得那么细啊。 因为我们家银耳都是夫人去买的，不是我买 的。好，我们抓紧时间啊，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好，还挺多的。 这位听众呢，想给老母亲求一台32寸的液晶电视，接受价格呢是200块钱以内。 嗯， 15910555326，15910555326。 哎，今儿求电视的还挺多，这位朋友求购一个19寸或者20寸的电视显示屏，其实就是个显示屏嘛。 嗯， 电话是18500539621，18500539621。下边还有一个朋友选也是求液晶电视，要求尺寸在42寸到55寸之间都可以，价格呢这个商量着定。电话是17800177200，17800177200。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台移动的 DVD， 接受价格呢是100元左右。 嗯， 能给送来最好，但是您没说您在哪儿哈，就是有要求的听众最好写一下您大概的区域，包括转让的朋友，就是很多人他很看重地方， 对， 您在哪儿我就近是最好，因为我们是非常提倡大家能够见面交易，这样你可以看到货啊。电话是13718296473，13718296473。 注意是移动 DVD 啊、 嗯， 应该我理解是装在车上用的那种，不是咱们家用的啊，这一定要问清楚。下边这位朋友求购一辆女士自行车，价格50元左右，反正应该不是很大的那种。电话是13366640120，13366640120。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的是大一点的行李箱，旧一点的都没问题啊，说便宜点，只要干净大的，能用不坏，带小轮子的，反正跟我联系吧。 嗯， 他在天坛北门，电话是13161325651，13161325651。他想发微信先看一下那个箱子的情况、啊。 嗯，好，关键是大啊。这位朋友要替邻居的老人求购户外用的护膝，就是带髌骨保护的那种啊。我理解就是他在这个前面有一块是硬的橡胶的那样的啊，有点像我们孩子们学轮滑用的那种护膝。电话是 1337-0435 1333-1037-0435找一位梁女士。 好，这位听众呢想求一个上下床，下层呢最好是1.5米宽，要求8成新左右，电话是1551-02707871551-0270787。 好，下边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捷安特山地车啊，新旧中等就行，但要没毛病，能骑，价格面议，电话是1561-10673911561-1067391。 这位朋友呢想求的是带甩干的小洗衣机 啊， 一定要有带甩干功能的。 这您是要双缸的还是那个 小洗衣机吗？ 小洗衣机、啊、 就是迷你的吗？ 迷你的 个儿不大，迷你好好多就是不带甩干，但是也未必，也未必 要那个一体的，就是还是那种全跟全自动的似的。 电话是1369-364-1504，接受价格就50块钱啊。 啊， 这个 难点儿， 难点儿啊，哈、啊，您得添点儿啊，1369-3364-1504。我们再说几条转让的吧，还有一点点时间。 看看啊，还有朋友转让的是，这位朋友转让步步高磁带式的录音机复读机，转让价格20元。我记得前两天还有人求购呢啊。 嗯，对。 他留了个微信号2479172724791727。 这位出手的是佛山牌的大轮椅啊，大轮的轮椅啊、还有9成新，转让价格呢是200块钱，在朝阳红庙，电话是6508-8720 6508-8720。 下边这位朋友转上的是一个大沙发，主题就是大，三个人坐的当然大啊。这个沙发底下呢还有一个原配绿色角铁的这个做的三折，就是说它可以打开变成一个双人床啊、然后呢买了1500没地方放，挺新的，转让出去啊，价格呢200元，电话是1364-10611021364-1061102啊、微信也微信号也是这个，您可以加微信看图。 好，两大一老啊，最后一条是个老的，转让2把1对老板椅9成新、微信可以看图，400元自取，在海淀军博东边。我看了一下那个图片啊，那个老板椅还挺，真是挺新的，反正图片上显示啊还可以， 是吧？ 电话是1368-337-94071368-337-9407。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 进入深秋后，虽说高温天气锐减，但早晚温差大，气温忽高忽低，不少朋友都出现了鼻咽干痒、皮肤干燥、干咳少痰，甚至口腔生疮、牙龈肿痛等情况，中医称之为秋燥，建议您不要随便用药，多喝水，可以在白开水里加入适量的盐或蜂蜜等等，还可以多吃梨、甘蔗、香蕉等水果，要是能够坚持每天喝杯瑞麟羊奶粉的话就更好了。 是的，富含了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而且脂肪颗粒体积小，老人孩子都能喝。那今天全国享购电台联合瑞麟乳业特别举办了金秋送祝福、瑞麟送健康的活动，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本档活动当中只要99元的单盒裸价，4007-10684007-1068。 您可别小瞧了这只手推车，它可不是您在超市里有买有送的免费赠品，它是钢筋骨架结构，是由双层加厚的牛筋布制作的，两侧拖轮采用的是耐磨度和承重度都较高的水晶轮。此外呢，还有一个座椅设计，平时买菜逛街排队累了，一拉一拖就有一个简易的金属凳了，承重150斤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因为成本过高，之前都是订购8盒羊奶粉才免费赠送，今天瑞麟金秋送福，订购6盒就能免费赠送，机会难得，一定要把握住了。4007-1061108 4007-1061108。 手机尾号1401的朋友说了，说我妈身体不好，还在帮我带孩子，经常下午1-2点钟才能吃上午饭，身体怎么吃得消呢？听说羊奶营养高，吸收好，我也想给我妈订点试试。4937的朋友说，平时老公啊工作太忙了，经常开会出差，吃饭也没有定点的，